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9集，明月入君心，大材小用。今天是休息日，也就秦冉能把民政局给搬到方家。陆兆尹现在没有什么想法，只想开个直播。网上天天有人说把民政局给搬过来，原地结婚，他要让那些人好好看看秦冉这个暴躁的，他真的把民政局给搬过来了。不仅把民政局给搬过来了，七成军都被他请过来了。律师界鼎鼎有名的七律被请来打离婚官司。陆兆尹默默看了一眼秦冉，怕是除了他没有人敢这么干吧。当然陆兆尹不知道这件事何晨也做过，这些人在想着，却不知道整个方家的人都不由往后缩了缩。没有其他原因，施立明他们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好人，穿着西装，面无表情，浑身戾气，像是道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人。秦母手上拿着秦冉给他的协议，不敢看施立明这些人，只是僵硬地看向他的哥哥。 这是什么？ 方父接过秦母手中的文件看了一眼，上面很明显的四个大字，离婚协议。知道秦汉秋他们今天来是离婚的，方父也不意外，只是紧接着往下看，上面写的很简单，秦汉秋他们离婚，方家一分钱也拿不到。这怎么可以？啪的一声，方父直接将离婚协议拍到桌子上。 这个协议我们不签，你们凭什么让我们签？就算签了，不是说离婚财产对分？ 秦冉没说话，只是淡淡的看他一眼。施立明这几人就懂了他的意思，将方父扣住。 我劝你们还是签。 戚成军已经整理好手上的东西，朝方家人笑了笑。 因为我的当事人马上就会向法院起诉，拿秦玲的抚养费。至于财产对分， 戚成军摇头。 你说的让我们想起来了，当年秦叔叔被你们赶出方家，身无分文，现在他依旧是身无分文，全靠他舅舅接济。离婚后，你们还要分他一半的财产，我会同法院申诉。 这一点，戚成军没有说错。秦家的股份当初都是秦四爷的，秦管家那边是秦修臣的，后来秦冉拿回了股份，就全都转给了秦修臣，等秦玲长大后再转交给秦玲。至于秦汉秋，他是个工具人，他现在住的秦家也不是他的财产。戚成军说他身无分文，半点没错。 你怎么可能？ 听到戚成军的话，方父面色一变。 怎么不可能？ 一边看热闹的陆兆颖也笑了。 你也知道秦叔叔喜欢搬砖，他无所事事在京城游手好闲，全靠他弟弟养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离婚不会想要秦叔叔弟弟的财产吧？ 听到这一句，一直视若无睹的方父终于露出了慌乱的神色。 哈，还不签？ 陆兆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耳朵，笑得邪腻。随着他的话，施立明晃了晃手中的刀子。离婚？方父不傻，就现在这个协议，他真要让他妹妹签了，那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 你们别太过分，再这样我报警了。 方父往后退了一步。报警？秦冉站起来，他歪头看着方父笑了一下，把手机扔到桌子上。行，这里面有云城刘局的电话，你可以找他投诉我。里面确实有局长的电话，还是秦冉因为打架进局子的时候存的。方家人眼中，秦家就是因为有个秦修臣，所以非常有钱。毕竟网上都传言秦修臣身价十几亿。 看到秦冉说有局长的电话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秦冉的手机屏幕，中间确实是标着刘局，刘局上面是林爸爸，下面是个马修。方福还想说秦冉诓他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却说不出来那句话。当然此时秦冉也不理会他了，只是转身看向坐在电脑面前的郑局。郑局，麻烦你登记一下离婚记录。郑局在家里被拎过来的路上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闻言他迟疑了一下。 可秦小姐啊，这里没有内网，我进不了民政局的网页客户端呢。 你试试，肯定能进。 这个陆兆颖了解啊。郑局看了看陆兆颖，便搜索了民政局的网址，尝试着登录了一下，两秒钟后直接进入。他呆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 哦，我马上登记。 施立明把秦母的身份证拿给了郑局，又让秦汉秋递过去了他的身份证。从头到尾不过十分钟，郑局就操作好了整个流程。 秦小姐，我已经填完了。 麻烦你走一趟了。秦冉朝他道了谢。我让施立明送您回去。 不用了。 郑局连忙摇头，他都快哭了。 秦小姐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 让他自己回去冷静一下。 陆兆颖比较懂郑局，他朝秦冉说道。 我们先走吧。 郑局朝陆兆颖投过去一记感激的眼神。秦冉跟陆兆颖等一行人离开后，郑局才擦了擦汗，重新坐回到椅子上，缓过神来之后才看向方家人，摇头道： 你说你们图什么呀，300万干干净净离婚多好呀，现在好了，秦小姐一来你们什么都没有了。 郑局起身出去，离开前又想起了什么，同情地看他们一眼。 哎，刚刚给你们协议的是七律，京城的七大状，你们呀，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他说要你们一半财产，哼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 300万没有拿到，还要倒贴十几万。当然，郑局也郁闷。戚成军在 S 省以胜诉了一个3亿的房地产案子一举成名，经手的大案无数，现在被拿来做这种事，是否太过大材小用了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